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。向前跑，迎着冷眼和嘲笑，生命的广阔不敌寂寞，难曾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求饶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，继续跑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山腰不坚持到底怎能感到，与其苟延残喘，不如纵情燃烧吧，有一天会再发芽。 这是去年中歌榜第42期冠军歌，鹿晗《追梦赤子心》。而在他新专辑《27》当中，触发曾经连续三周蝉联冠军。这个小时我们回顾过往一年的冠军专辑，虽然在过去一年当中张靓颖没有发专辑，但是推出了众多首的 OST， 当中六首拿到了中歌榜的冠军头衔。如果说要汇集成集，一张专辑的量是足够了。吊足胃口的张靓颖呢，首张英文专辑是蓄势待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岁末上线的这首 Work For It。